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哇，咁咧就我哋咧呢、這个11月1号嗰个网聚花生台嘅开台网聚咧，就搞咗都吹咗鸡成个礼拜啦。 开台两周年嘅 网聚，系咁咧， 以为你另起炉灶啊，曹总。 咁咧即系好多谢各位网友啊，即系咁快就报咗名嗰啲啦。咁而家院长咧就有三围嘅，都已经系咁啊。然之后咧，哇！即係古海雲圖犀利喎，古海雲圖咧係最多人喎，即係成十幾位喎，大佬成十位 冇曬面喎，真係大 鑊，真係大 冇人同我坐啊，真係大佬，冇人同我坐啊，真係大 鑊。嗱唔係嘅，嗱阿梗係同阿土伯坐好啦，大佬。喂，有阿即係嚇，又有阿譚博喺度，喂，跟住又有阿即係係咪？跟住有金威佬喺度啊，阿鐵頭好。 你想講 AV 人啊？ 有冇所謂嘅 AV 人咪 AV 人咯，係咪？即係喂佢啊！即系呢啲喂佢咪后好多嘢讲㗎 ,AV 人真係。 係啊，佢吸引完干位呢话好鬼深入㗎嘛，大佬。 係啊，喂嗰次我哋去迷迷望罪阿谭博喺度嗰次，嘩即係佢讲呢啲即係呢啲夜总会史呢真係几犀利，即係佢直情可以做一个夜总会掌故王㗎，根本就。 都唔知坚定流 嘅。喂唔係喎，但佢同阿柳吹起上嚟真係癫㗎喎。 係咁我再重申一次啦，咁即係花生台嘅网聚呢系一个冇大台嘅网聚嚟嘅。咁所以冇大台意思呢就不设主家席，咁我哋呢就从呢个听众中走来，就走到听众中去啊，咁呢我哋就即係同呢个呢就务求同啲听众呢就有一个零距离嘅接触啦，係咪？咁啊即係嘩，即係同阿金英坐又可以扯下件小背心 啊又可以搣下佢格拉底毛啊，咁样即係嘩，咁你我諗下边有一个网聚咁亲民㗎、啊、 你可以同阿女王坐呢，仲有、啊、女王话佢下个礼拜开始 promo 呢一个嘅网聚喎， 係咪？係咪 ?send 咗 WhatsApp 俾我。 咁啊即係多谢佢先啦，係咪？咁啊即係女王都吓、啊更加有吸引力啦！喂，咁啊， 佢只嗰啲性感， 你想睇佢事业线咧，就 仲未，即系呢个报名大军阀嘅吓嘅台人咧，就要踊跃参与啦吓！ 我都要学阿院长咁出个 pose 先， 系、哎，唔系我哋路炒已经出咗个 pose 嘅，因为我哋路炒系一个吓集咁多个节目嘅吓、啊，即系精英主持一齐做噶嘛。 哇、啊，咁啊，不如路炒搭大军阀啦，唉，唔好烦，有小背心喺度，咁啊唔使逐个 pose。系 又可以搣下金英格拉底毛 ，OK。咁啊就咁嗱呢，咁我点要啊做节目啦？正式， 而家先要正式做节目。 喂，嗱，咁啊近排咧就阿黄台杨兄就好红啦，呢、這个暗黑枪枪又好红啦。咁啊即系阿暗黑枪枪呢件事咧，咁而家俾呢啲叫做系本土派嘅同僚围剿，咁咧就有人咧就做翻个表出嚟，咁啊即系所谓叫做系阿教主嘅灵童嚟讲咧，即系由第一代数到而家阿台杨第四代啦，哇！你系最长喎，历史最长喎，阿哥。 阿哥，我有少少实力嘅，大哥。我已经讲过好多次，第一， 你唔系灵童。 我搞学运嘅时候，黄毓民都喺个珠海书院里面，即系呢个叫做好落寞，系嘛？穷酸秀才嚟嘅啫嘛。 唔系，佢可能仲喺呢个， 仲喺珠海，冇写任何呢个学术论文嘅所谓教授。 佢嗰阵时开始去呢个贵宾厅揾食未咧？ 唔知噶， 喺度炒緊楼，大佬我哋选完区议员嘅时候，佢都仲系勾勾耷耷咁，即系未做名嘴之前啊，系咪？咁梗系我梗系时间耐少少啦，有政治实力噶嘛，你唔系靠住佢噶嘛，大哥。咁你跟住嗰啲灵童，无论马草泥又好，阿刘墉唔认啦吓，即系或者系仲有边个啊？ 啊，达达啦， 达达都有自己实力噶，佢而家搞即系网新媒体啊嘛，大佬大亨嚟噶，咁你黄台杨嗰啲，喂你真系依附住佢， 咁人哋當你衛生間，當你廁紙，即係用完嘅廁紙啊，咁兩件就劈㗎啦，可以。 唔係，但係重温翻件事先啦。其實主要最初開初嘅問題咧，就其實係源於兩個禮拜之前嘅呢個光復上水嘛，係咪？咁光復上水嗰鑊嘢，佢真係佢叫做係都孤軍作戰喎，咁啊得佢一支旗幟啫喎，同呢個嗰次即係光復元朗比咧，呢、這個熱狗嗰支旗幟咧已經冇咗咯，已經係。 喂，佢應該唔質疑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嗰啲所謂本土派又好， 得 城邦派又好，建國派又好，歸英派好，全部去曬邊啊，大哥！ 哦，佢孤軍作戰㗎啦，到而家佢 屌，剩翻一條友走去喺度踢劫， 嗯， 係咪喺度趕水貨客？你唔發覺你個盟友已經係即係全部退卻緊，自己難聽啲講，你做咗傻仔走上前線 咩？唔係我有留意嘅，因為其實你就嚟九二八週年啦。咁九二八週年咧，你如果你睇翻即係其他人其他本土派喺度做緊咩咧，就喺度 look 翻舊年即係呢啲叫做係佔領期間嗰啲左膠所謂嘅大惡啊嚇，做嗰啲乜嘢啊？咁啊，即係你嗰張相咧都俾人係咁 look 嘅。啊！即系嗰阵时都有见到嘅。 喂，我有荣言啊，大佬啊，佢攞啲咩相啊？周永康啊，话晒人哋嗰啲即系领袖嚟啊嘛，肥佬礼啊，嗰啲噶。即系我佢拣咗十张八张相啊，我系其中我有份关我咩事啊，大佬？系咪啊？我已经退出江湖，我即系企喺后边。 所以我都好奇怪，咁佢哋即系叫佢要炒冷饭，炒呢啲，咁啊有就炒埋下边个啦。嗰陣時啊郭兆傑啊嗰啲，我覺得好 Q 無聊，咁啊係工黨陪佢玩就望鳩，係咁望鳩嘅其實真係。 屌你費事回應佢啦！我咪嗰次咪講過工黨戇居居，係咪話你督灰，跟住你出嚟澄清，喂咁你咪中曬佢計咯，咪幫佢炒熱個新聞咯。你唔睬佢，呢啲人係最好嘅態度啦。不過今次誒正啦，黃台養呢鑊嘢，俾大家食花生啦。 嗱咁因為 我都好認真睇咗佢開頭嗰個好似十八分鐘，跟住好似十三四分鐘嗰段嘢，因為 去段片先，去段片先，睇下點樣回應先。阿台長審佢啊， 唉，犀利啊真係。 咗呢一個咁嘅現實先嚇。至於後來係點，即係啲我呢個 My Radio 嘅觀眾或者本土運動嘅支持者，佢睇落你落去或者睇埋阿成。哥哥落去點樣？呢個就唔由到我哋控制噶啦。即使我哋有呢個所謂平台嚇，佢嘅支持者，呢個支持者唔係冇條件嚟支持我哋做某一樣嘢嘅。呢個包括我都係。 當然 係。係嘛？咁所以好多人會話咁你咪可以即係不斷去犯重複一個錯誤咧？咁呢個當然唔係嘅嚇。如果我容許你哋繼續犯錯一個錯誤咧，咁我呢、這個。喺呢個台呢個工作崗位都難保。 咁究竟呢個咩錯誤咧？ 我真係唔好明喎，有咩錯誤佢真係？ 佢做咗成節都冇去明言呢個錯誤係乜嘢嚟嘅。咁其實咧 都有嘅， 係 你細心啲聽咧，就係話因為你黐埋呢一班人，呢班人係和你非非。我要同呢班人喺個抗爭運動裏面劃清界線。 但係我覺得阿黃台陽咧，即係其實佢係深得呢個阿鬱敏真傳。你咩佢即係叫做打着紅旗咧，就反台長去講呢句咩説話咧？就係話喂，我哋係要為相同而團結啊嘛。 我聽唔到呢句。 其實佢講咗兩次嘅。咁第一次咧就係、是、其實係當日。喺好似唔知禮拜日啊嘛，咁啊同即係呢個黃浩明啦，同埋嗰班商學啦，一齊喺度嗌咪，就喺度accuse呢啲黑警濫捕嘅時候咧，咁佢係講過呢樣嘢嘅。 講過咩？ 講過就係話為相同而團結啦。 哦， 咁、 okay、 第二次 啱啊， 係 冇問題啊呢句説話。 係 教主聖訓嚟噶嘛。 係咁啊，第二次佢好似大概喺 Facebook 嗰邊。 其實呢句説話咧，大家細心啲去理解咧，其實即係阿媽女人。唔通因为为咗团结而相同呢，一定系因为大家一样有共同嘅方向同目标。不过佢就将嗰啲字眼咧调嚟调去咧，大家就觉得好捻高深，以为系咩哲理？点解大家实践都系做紧嗰样嘢噶啦？ 嗱，因为相同，因为相同而团结，咁其实咧就即系暗示咗话俾你听，当刻究竟边一个系主要矛盾，边个系次要矛盾呢？主要矛盾就系黑警啊嘛。喂，大家都系受罪于呢个叫黑警滥捕，所以大家先至要集合埋一齐。 咁有咩问题咧？ 系咯，冇问题噶。 有咩问题？嗱，如果你话争取最低工资，你同工联会一齐， 我哋有異議，因為我哋覺得佢係本質上係公賊嚟嘅啫，呢場一場戲嚟嘅啫，所以你冇理由同佢一齊，你自己唔識組隊咩？咁、最慘嘅問題就係、喂，你本土派自己點解唔去撐你自己友啊？佢俾人揼成咁，俾人屈成咁，雖然你問我，佢嘅態度係好差噶啦。即系我系差佬都揼你噶啦，咁样你咁系咁即系闹人老母系嘛，问候人阿妈咁样，即系你撩呢个胶打嘅啫，基本上嗱呢一件事，但系佢俾差佬屈佢所谓嘅袭警啊等等嘅嘢咧，或者系引起恐慌嗰啲，完全系冇道理。喂，咁大家共同一个 platform 反黑警，咁一齐走埋。不过我又觉得今次咧啲左交嘅成功地分化到本土派。真系醒啊！我想见到阿明啊，我唔记得问佢啊。 应该而家唔系叫陈明，叫醒明咯，叫 醒明真系醒啊！阿明真系，喂无端喂我就做唔出，真系揾佢，我唔敢揾佢添啦，因为揾佢都唔嚟噶啦，谂住都系九成九，点知佢真系俾佢中计喎、啊？你俾佢入氹佢踩喎、 啊？嗱， 哇，跟住。成个本土派大地震 系 咁，我其实我唔知噶，我睇有位网友系咪 Alex 嚟 嘅系，佢 哇佢真系好有心机，佢唔写嗰段嘢咧，我都唔会听 嘅。真系多谢佢，唔系咁佢亦都有自己讲法嘅。咁佢喺回应台长嘅质问嘅时候，佢都觉得就系话咧，其实点解佢会埋你堆咧？就系、因为咧，佢好天真，就觉得自己走埋去咧就系可以反骑劫佢哋嘅，然之后咧自己 真系天真。 然之后动之奇过去嗰边咧，就可以令到嗰啲人就觉得咧系啲左交黐埋嚟，唔系佢黐埋喺左交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自己一个人走埋去，咁佢就冇个叫助力，系呼吁到其他左嗰啲本土派啊，同佢一齐反骑劫啦。好明显就咁，佢嗰次唔系，其实佢咁样做咧，当然系好自我啦，亦都系好有自信啦，亦都系 自负啊， 好自负啦，其实就 喂阿哥，你谂都谂到啦，系嘛？你哋由头到尾都系菠萝鸡嚟嘅啫嘛，六四又系咁样黐人哋，七一又系咁黐人哋，你睇你自己反即系水货客喺上水有几多油啊？即系你嗰啲网上就好勇猛啊！真系叫佢走出嚟嘅时候咧，呢啲人系唔会见影嘅。因为点解咧？你讲嗰套理念同埋纲领咧，系好难实践嘅，亦都系同现实世界系脱节嘅。嗱，我嗰日听佢讲，你喺个警察总部里边。讲打倒共产党咩意思？喂，完全都系唔 match 佢个题目，大佬。 警察里边共产党曾伟雄退休噶咯？ 喂，我真系觉得奇怪啊，大哥！你喺嗰度讲嗌打倒共产党咩意思啊？你不如喺地铁嗌，点解你唔喺巴士嗌咧？系咪？仲有群众喺度反思一下，点解你要打倒共产党？根本系完全牛头不搭马嘴啊！即系你问我的角度就系、你讲紧反黑警就反黑警啦。第二，我听佢喺度答咩强身健体啊？我顶你！ 强身健体就可以见到国嘅。 唔系你搞清楚一样嘢，咁你冇强身健体呢个前提咧，就真系见唔到国嘅。 唔系 佢又啱嘅。 佢唔强身健体咧，就唔能够义务制步。佢嘅 logic 就系、阿哥，佢嗰条恩挑鬼命，你点样义务制步啊？你唔好再代入呢、這个即系嗰啲所谓本土啊嘅阵营里边啊，得闲去下 physical 啊 California 健下身，好似阿 B 哥咁啦。阿 B 哥咁大只啊，都唔敢讲义务制步啦。头先我哋上一个节目花生足球够大只啦，嗰个肥佬 Tandy， 佢话屌以咩冇制步啊，大佬。一嘢就胡椒噴霧嚟啦，兩嘢就警棍啦，大哥。 以武制暴不如胡椒噴霧， 係咪？喂，你第一恩挑鬼命，即係我都唔知你點樣騎劫啊！邊個信你呢套嘢？ 唔係 ，anyway， 佢嗱，佢咁樣走埋去，都起碼係因為呢、這個叫做恩相同如團結呢個理念啦。咁我哋都 呢、這個我同意 嚇。咁、我哋都係好， 所以呢條僆仔咧都好快玩完噶啦，俾你睇。如果佢去到咁樣俾人遊論。虽然耷低个头，全场系俾佢系咁俾阿梁锦祥喺度冇，喂佢都好快玩完噶啦。如果你继续好似佢咁讲啊，我唔会睇啊网上嗰啲人点样回应咧，我而改变我自己嘅立场嘅，咁你同我哋左交咁有咩分别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就好， 佢真系冇分别、啊。 最好笑咧就系阿台长咧系嘛，即系阿梁锦祥啦，就即系以为。呢、這个 My Radio 啊，即系仲有好有实力咁样样，就话我哋而家 My Radio 出嗰啲邮票啊，你冇你个头像噶啦， 咁然之后仲有啊，即系你嗰啲咩冇你头像之余啊，你自己醒醒定定啲啊，货金嗰啲咧，即系吓。即系佢唔知用一个好婉转嘅方法佢讲， 你有心理准备， 系你有心理准备啦， 你醒醒定定啊，你个围冇噶啦，花生台网聚咁，真系笑到碌地。 即系，即系嗰啲网友啊，乜乜物物噶啦，即系喂，老实讲，嗱呢一样嘢咧，之前即系当然啦，郁敏就好想就喺呢个叫做本土派咧就搞个联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个郁敏呢个吓鸠达就唔 Q 骚佢啦，咁但系喂你呢、這个喂你喂我唔明啦，即系呢、這个叫做系本土民主前线，究竟郁敏同埋台长有冇份噶？ 冇， 即系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嚟讲，佢两个冇份嘅话，关你鸠事咩？ 你话如果本土民主前线嘅人反呢一个黄台两台，情有可原。 系啊， 因为你系佢嘅发言人啊嘛。 系啊， 你系佢嘅领袖啊嘛。好似佢话斋，我少少知名度啊嘛。老实讲，佢唔发生呢单嘢，我都唔识佢系边个。大佬咩少少知名度，真系奇怪。不过唔紧要，即系佢唔系我今次即系斗争嘅对象。喂，关你梁锦祥咩事？ 咪咯， 即系难听啲讲，你做嫁娘啊？ 你搞錯曬一樣嘢啦！嗱，而家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呢個 My Radio 就類似共產黨咁樣，咁呢個本民前咧就好似啲民主黨派咁樣，咁然後你呢個共產黨就將呢一個本民前當車線公仔咁樣咁樣玩啊嘛！ 仲有你咪似文革咯，你似專制獨裁嘅國家當年嘅文化大革命，就係點咧？人人過關咯，係咪？即系大家都要审核大家嘅思想啊，审核大家嘅行为啊。喂，我喺 My Radio 度做节目，喂，我讲乜嘢？关你隔篱嘅节目咩事啊？ 系你喺出边讲啲乜嘢？关 My Radio 咩事？ 啱唔啱啊？喂，同样道理，而家陶君仁喺大军阀讲嘅嘢，都唔可以入社民连数啦。你话可以入少少，啱，因为我同社民嘅关系好密切嘅形象上边，系咪？但系都唔会关民主党事啦，唔关公民党事啦，系咪？即系我屌康康 U 嘅时候，咁咪屌陶君衡咯，关长毛咩事啊，大哥？喂，识区分噶嘛？稍为理智嘅人，点会将所有人都捞埋一齐噶？咁咪即系搞人人过关咯？ 唔系即系 咁同文革乜分别啊？ 我觉得咁样啦，即系嗱， 冇独立思考嘅大家都。 如果你觉得 My Radio 同佢政治上面咧有个从属关系嘅话咧，咁我觉得有一个即系都讲唔过去，因为有一个网友咧就讲得好少，即系一嚟好少啦，二嚟就讲得好准确嘅，就系话喂人哋黄台喺前线打仗，你喺后面阿支阿左唔帮手不得止，就 喺背后开枪，根据呢个教主讲法。 喂，呢、這个咪就系正正呢、這个人哋喺呢个咩抗日嘅时候，喂国民党抗日嘅时候，你喺后面拖后腿，咪一鸠样咯。 喂，同埋你都要諗清楚啦、 啊、 你讲得你自己嘅政治纲领系乜嘢？反共啊嘛。 嗯。 即系共产党系你最大嘅敌人啦、啊。咁左交系咪反共啦、啊、敌人嘅敌人即系我嘅朋友啦、 啊。 去到 你呢个乜嘢斗争策略嚟 㗎？去到呢个你错啦。首先一样嘢 错啦。 首先一样嘢，佢哋系本土民主反共，反共系排第三。本土啊，首先要清剿啲左交。 咁你就 民主系佢建立佢哋嘅民主，最后先至反共。 阿哥，咁你就唔好即系走去话你自己系反对共产党啦。你喺个警察总部讲反对共产党有卵用咩？阿哥，你去中联办啦，够胆就？我觉得你连中联办你班嗰啲都唔够胆啊！ 好似未去过， 未去过噶。但系反共系第三个目标嚟。 黄老邪有冇去过？佢有几可去中联办啊？我而家问你 啊，系啊，你唔 你点样反共啊？反条卵啊你！ 系啊，你唔知嘅啫。 我知。嗰啲去嗰啲咧，就係密室政治啊嘛，屌台底交易啊嘛，屌 你講嘅咋呢啲 嚇，仲衰過民主黨嗰種啊，屌民主黨最後都要出嚟交代啊，大佬係咪？屌係我講嘅咁點咧？屌你咪 咁好啦，你就算你嗱，即係你如果你話係政治上面有從屬關係嘅話，喂，屌你人哋打仗嗰陣時又唔見你伸出援手。 喂，如果我係本土派嘅支持者，係佢俾人揼到咁，佢真係走去門口抗議。无论点都 冇人帮手， 冇理由你继续喺度喐佢啦。 反 乜捻嘢支持者嚟噶？ 反而第一个帮手就系嗰个叫做系我唔记得佢个名啦，好似就好似呢个学文嘅人嚟嘅。咁但系我记得 呢個民陣啊，都出咗篇聲明嚇、啊，叫做係都係不值呢啲黑警，即係叫做濫暴呢個黃台養所為啊，即係叫做係聲援佢啊，叫做係。 哇！所以我咪話咯。 喂，呢、這個你有冇份嘅？老實講，即係哇，即係你喺後面出謀獻策， 真係頭撞啊！呢招叫做 冇份冇份冇份。唔系，我觉得佢咁样做咧系撩交打，我已经讲咗嘅。 系， 即系其实你系要承担自己嘅责任。你咁样屌个差佬，我讲咗啦，呢个立场系咪？就我又未去到即系大方到咁，就系话会即系走去撑场嘅。 唔系咁，所以 但系其他人即系走去撑佢，我唔会反对。我觉得咁系一个更加高尚嘅情操嚟嘅。吓，但系你班友仔喺背后咁喺佢背脊开枪。呢、这个肯定系有问题啦，系嘛？ 系啊， 哇，仲的佢上去喺嗰个节目里边、啊，足足玩咗成三十分钟。 系咯、啊，屌，又印邮票都唔印佢样喎，大佬几过分啫，噶大佬。 唔系佢最惨就系玩钱咧，就因为佢原来咧后屘我谂到啦，佢好似每个节目咧都系有收钱噶嘛，咩六啊八个九嗰啲咁嘅嘢嘛，每个月系嘛、啊， 月费计划 系啦 ，That's why。黄台养佢哋嘅包仔咁， 屌有捻钱乜屌？点会紧张紧咩张啊？嗱呢、這个咧，真系要即系多谢阿、啊、你老友阿昂伯， 冇做我老友耐啦，陈星。 佢最近佢又出咗 post， 长毛话佢系坏人嚟嘅，屌 系出咗 post 之后好搞笑嘅就话，喂你呢个咩坏 video？ 喂你而家唔系冇人听啊！你而家你系冇人，你而家唔系冇政治能量啊！你而家冇人理啊，大佬。咁啊列咗个表出嚟啦，话哇大佬即系呢个咩 My Radio 盛极一时嘅，喂而家去到即系 Alexa 叫6576喎，大佬吓、啊，即系十大都唔入、啊，即系大镬、啊。喂你究竟一个排名咁低嘅一个网台，仲有冇货金咧？ 都有， 真系好令人怀疑、啊。 就系因为佢货金先会搞到排名咁低咯，可能系。 啊， 唔系喎，佢货金系即系无论你货唔货金，你都有办法听到噶喎。 唔系，同埋我谂咁谂啦，即系黄台养系嘛，东家唔打打西家，咁你咪过嚟第啲电台度开节目咯、啊。 你欢唔欢迎佢先？ 我冇所谓啊，不过我哋排到好满咋，夜晚黑个时段 系啊， 星期日咯， 咪、啊、叫佢同阿 我俾钱啦。我俾钱嘅意思就系话我叫人翻嚟帮佢退米。 我哋礼拜日都有节目噶啦，而家系 礼拜日都有节目。 屌、啊，真系大镬 ！Anthony， 你搞一条 啊！屌，真系大镬啊！ 嗱，佢肯嚟 ，Anthony 一定即系扑心扑命帮佢安排推米啊，做 promo 啊，做图嗰啲嘢噶，系咪？ 尽量啦。咁如果你话阿、啊、台养兄系咪，即系不计呢、這个 前嫌？ 系啦，即系咁，喂，都值得欢迎嘅，系咪？ 咪系咯，嗰度冇得俾你做节目。咁啊，花生台欢迎你黄。 唔系我哋本身，我哋 但我唔系分化本土派啊，我冇咁样嘅谂法噶。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老实讲，我哋嘅台不嬲都系本土派嘅。小小涛系咪本土派啊？ 唔系金金大师 系咪啊？ 金金大师以前都系 本土派啊。 金金以前，金金大师以前喺度开个麦嘅大佬。 唔系咯， 新比啊， 新比嗰啲啊，好多嘅其实系，只不过即系。 即系佢顶唔顺我哋嘅 group 啲友揶揄佢哋，系、即系其实老实讲，我同阿嗰阵时候阿新比都系噶，我讲咪屌，喂喺花生 group 里边，我哋都俾人屌噶啦，阿 B 哥又俾人屌，系咪？阿曹总你又俾人屌，我又俾人屌， 好难服侍啊！花生台啲网友啫， 唔系咯，我哋个个都俾人屌噶，咁你稍微即系面皮薄少少咧，就顶唔住啫嘛。 系啊， 喂，咁你话大佬，我哋而家即系大幅攀升嘅决战中环个俾人屌咯。 啊、 越屌就越多人听，大佬。 越屌越有飞，大佬真系。 系咯，广明几撑我哋真系。 系嘛，成日开啲 friend 都系讨论决战中环啊，搞到佢咁大争议，咪 OK 咯。 啊， 所以黄台养你嚟啱啊。你喺我哋呢个被誉为其实都唔系，即系所谓左交嘅阵营里边吹几句咪啱。 嗯嗯， 好嘛，我哋欢迎啊！俾埋密码你自己入嚟啦，你唔好搞我啲account 就得噶啦。 系啊，一二三一一井啊，唔该。 吓，一二三一一井，我点会错呢个系？屌，你唔好信阿伦讲啊！屌， 吓，系咁啊，即系系啦，咁啊吓，啊黄台养吓， 公开呼吁你，啊东家唔打西西家，吓，即系 随时过嚟， 自有游人处。系嘛？屌呢个世界就 系咯，真系台长呢啲真系衰人嚟嘅，真系咁样。 不过我哋起码你做乜都好啊，你真系勇武抗争、义务制暴虽然我觉得你够，我唔会滴你喺个节目里边屌鸠你噶嘛，大佬关咩事啊，大佬我你系咪我仔？系咪我仔都唔敢屌鸠佢啦。 唔系啊，会噶，会噶，你会屌前一个主持噶。如果喺个 office 里边留低只鸡翼嘅话。 咁啊，佢咪搞污糟我 office 俾同事投訴嘅，另外一件事啊，大佬即係坐歪一張凳啊，另一件事啊。但係你一個網台唔係一個政黨 啊 ，My Radio 有咩資格話自己一個政黨啊？ 係， 你有組織咩？你有綱領 嚇 係咪啊？你係啲又得網上打飛機嘅人，點啊陪你？屌！ 我唔明白點解要去即係協助佢呢度，即係叫佢公開呼籲道歉咯。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核突，大佬真係。真係好難以想像呢件事。 買梁錦祥呢啲識嘅，表面上就話俾佢聽係救呢條僆仔。嗱，你嘅支持者咧係動搖啦，因為你黐住啲左膠。老實講，你嘅祖師爺黃毓民咁啊，六四七一咪又係黐住泛民主派和李飛飛。 係喎，你 屌你喺度籌款。 係喎， 多餘嘅。老實講，你唔知佢，你知邊個啊？你知共產黨啊？ 所以我今日同阿院長講，喂大佬，即係你個老祖宗。郁敏啊，喂，你嘅阿师傅郁敏啊，即系佢嗰阵时佢 ITB 嘅主席点样做噶？ 咪就系建制派支持， 咪攞建制派啲票啫嘛。喂，真系啊，人哋真系犀利啊！ 仲有啊，大家都爆过好多次噶啦、啊，我再爆多次啦。佢喺立法会里边啊，泛民嘅人咯、啊，系完全同佢冇眼神交流嘅。 嗯， 只有同边啲人同佢最 friend 咧、啊，陈鉴林啊。以前就刘江华、 石礼谦、 石礼谦，即全部啲建制派先肯同佢讲下嘢，佢都主动去撩人哋讲嘢。 佢喺节目度讲过，谢伟俊同佢讲最多嘢嘅。 咪系咯，咁呢个系咩人呢？咁呢个大家都清楚啦。如果你话麦吞匪类啦，系嘛？ 咁系咪 共产党爪牙啦？ 麦吞匪类。 唉， 咁系咪恩将同如团结咧？咁佢系咪可以同呢啲咁样嘅吓、啊，即系反骑劫到嗰啲建制派咧？咁唔得啊嘛，唔得嘅话，你咪睇下佢而家做紧啲咩咯，大佬，即系你就系欺善怕恶，就系、是、恰人哋咧。黄台阳系僆仔，系咪？ 咪所以黄台阳咧，补充一句就系、是、当日咧，你应该攞郁敏啲 case。 嗯 嚟反駁佢啲支持者， 哦有， 你唔可以咁樣做噶，佢超然於泛民啊嘛， 哦超然嘅佢真係超然， 明白 呢樣嘢。好，轉頭翻嚟